掌柜的，买药。 好好好。先生，一共是49.6元。 好嘞。哎，这钱到哪儿去了？啊，到这儿了。我看看。没有啊。哎，您这钱哪儿去了？不能啊。 真是邪了门了啊。哎，这样吧，你跟我去拿，不远，一拐弯就到。 在哪儿啊？ 东关医院。 城里有这个医院吗？嗨， 前天才建成。 没钱就别来买药啊。 带是带了，不就是丢了吗？ 掌柜的，有人要赊账。 本店从不赊欠，跟他去拿。 好，走吧。 出了药店，小飞不慌不忙，不紧不慢地走。到了拥挤处，他冷不丁亮出招数，给了后面那几个人几下，这一下街上可就炸了，老百姓纷纷躲避，敌伪特务慌乱起来，报告的报告，追赶的追赶，开枪的开枪，好不热闹。肖飞呢，他呀趁乱赶紧跑几步，窜上车去，两腿蹬开，把膀子一晃，嗖嗖的就像贴着地皮往前飞。到了城门口，他就大喊一声啊， 这帮混蛋，八路都跑了，班头！ 敌人还在打愣的功夫，小飞已经飞出去好几里了。你就看他这快劲儿吧，枪插在腰里，腰往一上，卯足了全身的劲儿，把车蹬开，就听呼呼呼，真是两耳生风，一口气他就蹬回了小李庄。 林立同志，药品都拿回来了，一样不少。哎呀， 金奎，快通知金局长，把乡亲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，我回村看看有什么情况。 嗯，走， 走， 快。 哎，小飞哥，你哪伤着了？说呀。 怎么可能呢？ 孩子， 大娘， 这么些日子不见你，大家伙儿可惦记着你呢。 我是担任打游击嘛，遇到了就打，哪儿得手就在哪儿干。游击嘛，就得又游又击啊。 小飞，我们有了你啊，什么都不犯愁了。 石排长，石排长，石排长，孙大娘，鬼子把村子给包围了。丁邦哥还有小虎子和部分群众都被困在里面了，怎么办？ 那金局长他们怎么样？ 金局长丁尚武掩护部分群众已经撤出村子了， 现在情况紧急，大家要做好战斗准备。 石排长，我到井口去探探，如果没什么情况，我上去就不下来了。找到金局长他们，我想一定会有办法的。 去吧，小心点。 放心吧。 快点，哎呀，动他们快点。 你把村里的八路军共产党统统的叫出来。 是是。李海奇、李金鹏、李龙祥、孙定邦、张一定、李满生、孙广， 别他妈的叫唤了！你去把他们都搜出来。 我这不，你 去啊！他妈！ 你们就快点站出来吧！总不能让乡亲们吃苦吧。